你想把余荒剑扔进黄泉之眼？ 没错，我要你同这剑一起埋葬。 你做不到。北冥秋红说完，运起全身奇力，又一步步将慕容雪反逼回去。叶金虎捂住身上被打伤的胸口，然后看着不断扩大的黄泉之眼，那黄色的泉水已经开始发出黄绿色的光芒。他知道，当泉水变成了嗜血的红色时，泉水就会沸腾起来。就在四老准备上前去帮忙的时候，突然有人从天而降。只见那人一袭黑衣斗篷，伸出手制止了他们。他手上戴着一枚青灰色的戒指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伤心的气味，让世事总相偎，你的容颜难掩面。冷心扉，冷世界，白天梦回夜不睡，心在反复纠结，毫不疲倦，不曾埋怨。心碎多少次，是泪或是笑颜，全是为你真情绝对不曾改变。